街头上有一个无心人，无心人他绝不是那种无情无义无心的人。街头上的无心人是那么那么样的可爱，相遇无心，相识也无心，相爱相助也无心。一束花一束情，默默无言，无心地向你笑，他看来无心，他看来无心，哦，谁都会说他是无心，他有心。街头上的无心人是那么那么样的可爱，相遇无心，相识也无心，相爱相助也无心。街头上有一个无心人，无心人他绝不是那种无情无义无心的人。街头上的无心人是那么那么样的可爱，相遇无心，相识也无心，相爱相助也无心。一束花一束情，默默无言，向你笑，他看来无心，他看来无心，哦，谁都会说他是无心，他有心。街头上的无心人是那么那么样的可爱，相遇无心，相识也无心，相爱相助也无心。